音樂， 愛與誠，行近啲大家咯。 其實自己一個更開心，只等你講。其實大家早已厭大家，卻盼望幸有多一點碰撞。仍然無聊時光，不敢打攪對方。要是你願意，誠實講一錯，彼此都起碼覺得釋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這些年來的委曲，沒法真心愛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結束。 陪我唱一下先好嗎？別再 心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 Hello， 你怎么守阵？ 咩话？ 爱你。 哇！靓仔，你真有品味啊！ 长期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时尚晚牌一早该要摊，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 唱一先好吗？准备， 别再像閒人。 Hello， 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 小心啊！ 对不起，自动分手错愕的你，怕会伤感。 盲目，小心啊！喂，小心啊！一齐最后一次。 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 Thank you， 亦都要多谢呢件衫，今晚终于冇着火啦。好， 冇着火都换啊？ 有。OK， 好啦，时间嚟到呢度咧， 亦都到咗演唱会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呢个环节就系鸣谢。 咩啊？握唔到手， 或者系咁嘅。有时咧，一啲演唱会未必系第一行握手嘅。 唔信，你问你问下旁边啲朋友系咪？ 我俾个五你系嘛？俾完五，通常五完仲有一下噶。 好，嚟到呢度鸣谢嘅环节。希望借大家掌声给一些单位。首先主办的机构有金牌大福，今晚很多兄弟姐妹来到，给大力的掌声。接 跟住 Unusual New Way Star 狂熱點題 New Way Karaoke Johnny Walker 大會指定信用卡東亞銀行我講中文嚟㗎，啱啱嚇？群情簇擁，板長壽司，新都會廣場，米蘭站，惠源湯，發亮靚聲，商業電台，通理琴行，叮叮叮叮。凭 3D 立体眼镜，可到板掌寿司或板前寿司换领三文鱼寿司一盒。你哋知唔知噶？唔知嘢，你睇下睇头先，即系派咗副眼镜咧，有写噶。你第时去个寿司铺，你就话攞副眼镜出嚟，寿司，寿司啊，望眼镜啊。又或者等陣，如果有啲笨笨地咧，漏咗嗰個眼鏡喺個位度咧，檢埋檢埋咧，可能食餐勁噶啦。記住啊！仲有啊，憑演唱會門票票尾，惠顧米蘭站可作現金500元使用。又係幾勁嘅喎！好。跟住有啲嘅朋友需要借大家掌声去多谢嘅。首先呢个好重要，我老板 Paco， 跟住舞蹈总监 Sunny Wong， 教我跳舞真系几。真係要花加倍嘅力量，仲有咁靚嘅舞台設計，多謝 Fion， 形象設計啊 ，sorry， 係影像設計，影像設計就係大家喺個佈景度視上見到唔同嘅電腦嘅製作啊，譬如話一時就係一個嘅歌劇院，一時就海底世界，或者甚至乎有好多後面繼續會發生嘅一啲影像部分。多謝佢，阿 John Wong， 美術總監 Ricky Hayashi， 頭先上嚟幫我換衫，其中一個鬍鬚仔嗰個就係叫 Ricky Hayashi 啊，俾啲掌聲佢。如果大家覺得今次衫正喎，仲有服裝統籌 Kenneth， 另外。我的髮型、髮色 Nicole 和 Mark 幫我化靚妝的 Iris， 還有要給很大力的掌聲我們的 Ben 和我們音樂總監雷仲德，今次整隊 Ben 辛苦了，他們全部躲在後面三樓咁高啊，大佬！俾大力嘅掌聲佢。哇！爆哥，爆哥大隻到啊！跟住要多謝我哋嘅導演阿花，同埋我哋嘅監製陳嘉倫，嘉倫。好啦。時間嚟到呢度，係嘉賓嘅時間。今晚首先要大家拍大力啲嘅掌聲，去歡迎今晚嘅嘉賓 Shelly 關關淑怡。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今天天氣真的有啲熱嘅，其實嚇係啊，我都覺得真的有啲熱嘅，真係嘅係 嘛？ 係啊 ，Shelly。首先要跟大家講一講，因為最近我和 Shelly 咧有一隻合唱的歌曲喺度，我要非常多謝 Shelly， 因為今次合作非常愉快，多謝你。 大家呢隻歌好似喺你嘅碟有係嘛？ 呢隻歌 大家有冇買咧？機仔嘅碟有冇聽過啊？ 啊 ，Shelly 就講得啱啦，即係如果未買嘅朋友咧，其實喺紅館嘅門外咧已經有一個。極華麗的攤檔咧，係為大家服務的係有呢隻碟賣的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啊！ 好啊！ 咁啊，今次我哋合唱的歌的內容咧，其實就是關於男女的喺愛情上邊嘅唔同的角度，所以我哋的歌名就是 男左 女右，送俾大家。